第30集，星座的秘密。在这个世界里，卡德加发现他更喜欢德拉诺夜晚的天空，它不是红色的。卡德加叹了口气，调整了一下望远镜，把注意力集中到一颗特别明亮的星星上。这颗星星距离被命名为图拉扬之锤的星座更近了一点。正当卡德加全神贯注地观察的时候，他身边突然冒出了一个人，卡德加被吓了一跳，差点滑了下去。他赶紧抓住屋顶上的一个扶手。 你还有多久？ 该死的，奥雷利亚，不要这样偷偷摸摸地靠近我。 我走路太安静，这个没办法，而且你太专心了，就算有一个食人魔走上来你也听不见。你还要多久？ 卡德加叹了口气，揉了揉眼睛。他所在的屋顶所属的塔楼是被他们命名为荣耀堡的前哨站的一部分。他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给他打好地基，又花了几个月完成了外墙和一两栋建筑，包括这一栋。在那段时间里，他们接连遭到部落的攻击，但幸运的是，大多数都只是短暂的小规模战斗。部落就在外面，这是肯定的。他们在保持克制也是肯定的。找出他们为什么如此克制的原因，是卡德加每晚都出来看星星的原因之一。过去几个月里，他们并非没有遭遇到挑战。自从抵达这个世界，在兽人的大本营赢得第一场战斗之后，联盟就一直控制着传送门，至少是这一边的部分。在这次远征成功之后不久，更多的军队和物资传送了过来，这些都是联盟国王们的好意，大家都为此欢呼鼓舞。特别受欢迎的是几桶麦芽酒，为了这点小小的奢侈，他们得特别感谢麦格尼同虚。但是好景不长，第二批物资没能按照约定的时间到达，他们派回去调查情况的小组很快就返回了。据说目前艾泽拉斯那边的传送门在兽人的控制之下，因此货物被截留了。那些支持他们生活的补给品和信誓旦旦的支援部队一样，都只能偶尔零星的传送过来。图拉扬本来挺乐观，他预测一个月内就可以发动攻击，但是由于传送门的控制权经常发生变化，本该到来的部队总是无法通过。兽人们就驻扎在荣耀堡西边的一个看起来很丑陋的堡垒里。这个堡垒从美学角度来说令人反感，但是它庞大而坚固，必须要经过深思熟虑的布局和充分的准备，才能让对它的攻击有所成效。有些事情让他们很是迷惑。在他们到达这个世界并开始修建荣耀堡之后不久，兽人们开始进攻，这本身不足为奇。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一直保持着进攻状态，不是每天，参战的人数也不多，但对于他们来说好像这样已经够了。同样不可思议的是，他们似乎不再关心传送门了。一天晚上，图拉扬与达纳斯、奥雷利亚、库德兰和卡德加等人进行了谈话。 不管你们怎么看待部落，他们从来都不是傻瓜，那么为什么他们要不断的飞蛾扑火呢？他们的人数太少，根本无法取得控制权，而且他们也不是为了传送门而来。 我们现在阻止奈奥族打开通往其他世界的门户还为时不晚。虽然我并不知道他为什么还没这样做，他有了他需要的神器，他一定还需要别的东西。 他是不是需要大量的能量以及一些非常复杂的魔法？也许他花了这么多时间是为了弄清楚细节。 很难说，这事情很复杂，但我敢肯定，当他得到那些神器时，他就可以开始施法了。萨格拉斯权杖、麦迪文之书和达拉然之眼，还有什么其他的呢？他在等什么呢？ 他们曾经尝试着审问几个他们捕获的兽人，但是没人能说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他们不是死亡骑士，只是奈奥祖在等待某些东西的过程中用来拖延联盟的苦力和炮灰。虽然卡德加知道轻装简行的重要性，但他还是一直随身携带着某些物品， 一枚使他能够听懂任何语言的戒指，也能让自己被人听懂。正是这枚戒指让他们得以审问那些只会用自己的语言说话的兽人。其他物品包括一些书籍、魔法书和一本曾经属于麦迪文的书籍，与魔法无关，是关于德拉诺的笔记，包括他的天空和大陆。卡德加很享受在夜里仰望德拉诺的星空，通过辨认星座来放松自己，同时又思考着奈奥族的秘密。一天晚上，当他全神贯注于此的时候，突然间有所领悟，似乎从星星中找到了答案。事实证明确实如此，他冲出他的房间，向库德兰大声喊着：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萨格拉斯权杖、麦迪文之书和达拉然之眼。 啊，你疯了，小伙子！ 把其他人叫过来，我们需要谈谈。 哎，我就知道你迟早会疯的。 卡德加，我们来了。 图拉扬，你先来，出去，到那儿去，通过望远镜观察，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了星星。我应该要看到什么？ 星座，星星的组合，它们看起来像什么？ 这是一个正方形，另一个又长又瘦，除此之外我就看不出其他特别的形状了。 不，你还没有看习惯。麦迪文众多的专业领域中有一个就是天文学，他的书上有我从未见过的星象图，是这个世界的星座。 这很好，小伙子，但是在我没搞明白你为什么要我们爬上去之前，我可不想爬到那儿去。 看看这本书，你们也一起看。你们看到了什么？ 星座名称、杖、书和先知。 萨格拉斯权杖、麦迪文之书和达拉然之眼。那么奈奥祖需要那些神器是因为他们能与这个世界的星座相对应？ 是也不是，还有更多。每隔547年就会有一个涉及这三颗行星的天体世界。看到书中间那个红点了吗？这是首次出现的世界。在大约一个月后，你会看到一颗彗星穿过权杖，在下一个月亮运转的周期内，月亮将会正好出现在眼睛中间。很显然，根据这些笔记，这种景象看起来会相当壮观。 所以如果奈奥祖拥有与这些星座相对应的物品，并在这些星座发生极为罕见的天文现象时使用这些神器，将增强它的力量，对吧？ 相辅相成，谐振共鸣，以圣光之名，我很难说在这种能量环境中释放法术还有多少失败的可能。 什么时候？ 55天以后，能量将持续三天。 我们的增援还没有到，但至少现在我们知道还能等多久，以及无论到那时我们有多少人，都必须发起进攻。 我们离最后的期限越来越近了，我没有办法让星星加速，但是快了，耐心是一种美德。 我厌倦了这种陈词滥调。 对于一个精灵来说，你太缺乏耐心了。 对于一个人类来说，你太拖沓了。我想要战斗，而不是躲在这里。 你不是想打仗，你是想去送死。 你什么意思？ 我们都看到了你在战场上的表现，你对鲜血和报复的狂热，你太鲁莽了，你的表现很糟糕。你以前不是这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图拉扬一直命令你待在他的身边，有时甚至根本不让你出去的缘故。他担心会失去你。 我不属于他，说什么失去？除了我自己，我不属于任何人。 卡德加知道他应该闭嘴，但他做不到。这段时间里，他一直冷眼旁观，眼睁睁地看着显然依旧彼此相爱的奥雷利亚和图拉扬像两条小心翼翼的狗一样围着对方转。他再也忍不下去了。